张新蕊又踹了他的凳子一脚，季彤差点摔下去，手及时按住书桌站了起来。他心里是有些害怕的，这几个人看着就不像什么好人，有时候人比鬼更恐怖。 说话，痒了呀？ 我哪里得罪你了？轻飘飘的一句问话让原本暴躁的女孩更加不爽。 还跟我装？你就是用这副人畜无害的模样勾搭男生的吧？胡崇进找你说什么了？ 原来是他。他找我要电话，我没给。 以后给我自觉点。 张新蕊戳了下他的肩。 离他远点，听见没？ 你应该让他自觉点。刚说出口，季彤就后悔了。这句话无疑更加助燃了他的怒火。果然，张新蕊嗤笑一声，指了指自己的耳朵。 切，我没听清，你再说一遍。 季彤没有说话，班里那么多同学，女的也好，男的也罢，没有人愿意自找麻烦来帮助他，只有班长帮说了一句话。 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。 你他妈闭嘴，让你说话了吗？ 班长无奈，自知惹不起这群学校里出了名的混混，悄悄溜走去找班主任了。张新蕊看季彤一张宠辱不惊的脸，气不打一处来，拿着书就要往他脸上砸，忽然一只大手握住了他的手腕，悬在半空。 哟，来一个英雄救美的呀，你他妈谁呀？送。 李军没给他再说话的机会，一把掐住他的脖子，将人摁在了课桌上。冲力太大，桌上的书散落满地，周围有几个女同学被惊得叫出声来。 啊！ 他这一下是用了狠力，张新蕊后脑勺重重地被撞了一下，一股麻劲儿遍布了整个上身。与他一道来的两个女生试图拽开李局，都被他散开，一个跌落在地，一个腰部撞了桌角，疼得脸都发白。季彤愣愣地看着这个怒发冲冠的男生。 这是谁？同班同学吗？ 李局戴着眼镜，长相斯文，乍一看文文弱弱的，却浑身散发着与他外形所不符的凶恶劲，脸上俨然一副要吃人的表情。窗户口围满了看热闹的同学，他们的注意力全在李屈身上。这个平日里安分守己、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好学生，完全变了个人似的，叫人震惊。 我去，那是李屈，他受什么刺激了？ 张新蕊都敢打，太刚了， 学疯了吧？ 李屈俯身靠近张新蕊的脸，眼神吓人，声音更吓人。旁人离得远或许听不清，可季彤就在半米外，他的每一字都格外分明。 我不想打女人，但是你敢动她，我让你做鬼都不好过。 张新蕊蹬脚踢他，李屈手下用力掐到他面目狰狞，眼珠子都红了。照他这架势，怕是得把张新蕊生生掐死。季彤拉住他的袖子，李屈身体顿时僵住，他侧过脸看向季彤，眼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愫。季彤怕事情越发严重，劝阻他：松开，别打了。李屈听他的话松了手，张新蕊立即翻到一边，握着脖子使劲地咳着。季彤弯下腰去捡散落一地的书本，谁让李屈握住他的双肩把人捧了起来。他一脸动容地凝视着他，眼中的光剧烈地晃荡，仿佛下一秒便要哭了出来。 这个人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 啊，没事儿。 突然，张新蕊龇牙咧嘴地举着凳子，狠狠地朝他们砸了过来。李屈偏身挡了一下，咚的一声，他的身体往前倾，眼镜掉了下来， 手也从季彤的身上滑落，扶住了课桌。周围又发出一阵惊叫。李居连眉头都没皱一下，反问季彤：“ 伤到没？”“ 你的背。”周遭的一切模糊起来，李居晃了晃头，揉了揉眼睛，极度不适应。季彤拾起他的眼镜，没有说话。李居接过这个小玩意儿，看了看，格外不熟练地戴到了脸上，世界顿时清晰了。上课铃声响起，外头看戏的同学不舍离去，班主任未到，化学老师夹着书本先走了过来，见教室外围了一群人。 哎，这是干嘛呢？ 打架了。